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今天首度以总统府秘书长的身份前往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报告总统府108年度的预算，并且被询。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质疑蔡英文总统以回廊谈话造成总统有权无责，跳到第一线指挥，但是有问题却是由部会首长承担，这是破坏国家体制。民进党立委许志杰则询问如何让总统行政院可以权责相符，是否要推动修宪，让台湾从双首长制变成正常的总统制或内阁制。陈菊表示，现阶段的双首长制，民选的总统必须承担最后所有的政治责任，要总统完全对行政院没有意见当然很困难。台湾社会如果认为总统制或内阁制是要讨论的议题，未来修宪朝着更进步的方向都是可以讨论。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认为，如果立法院下个会期不通过修宪案，很难在2020年利用大选复决修宪案。陈菊作为总统幕僚长，能不能提醒总统应该赶快推动向社会交代？陈菊则认为，修宪可以从立法院开始。段宜康则表示，立法院没有挡板提案，虽然蔡总统不兼任党主席，但蔡总统的态度对修宪还是关键。台北立委补选明年1月27号登场，民进党提名协调小组最近密集开会协商之后，党内干部表示，在台北市寻求白绿合作破局之后，经由征询补选选区民进党及前立委姚文智的意见之后，倾向在姚文智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小灯泡家属委任律师吴君庭以及台北市议员何志伟两人之间择一，最后相中形象家、具专业性的吴君庭。已经放弃参选连任的台北市议员何志伟今天表示，对于优秀、专业以及热情的年轻人愿意投入公共领域，要给予最大温暖的肯定。但是现况就是补选，节奏快速，集战力是胜选的要素。他强调自己长期深耕基层，民调第一，脱党参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他绝对相信提名小组的智慧。何志伟说，他抱着坚决参选决心，会站到最后一刻。台中市第五选区立委补选继国民党提名前立委沈智慧之后，民进党也决定在下午宣布征召台中市交通局长王义川出马。为了全力冲刺选战，王义川确认获得征召之后，下午就会请辞交通局长职务。台湾经联今天召开临时董事会，通过今年2月才因病请辞劳动部长职务的林美珠出任董事长，包括财政部、台湾经联都没有对外公布，只是在公司官网的经营团队中公布了林美珠的个人资料。而林美珠最知名的身份是蔡英文总统的表姐。台湾经联是2001年由30家公民银行以及3家票券公司共同集资，由前财政部长林振国筹组，是国内唯一政策性的资产管理公司。立法院在上个月初通过就业服务法修正案，如果月薪没有达到4万，必须公开薪资范围，违者可处6万到30万元罚款。不过立委王玉敏今天在立法院社服未还委员会指出，有公司以薪资2万2千元到10万元征一个人，他问劳动部次长施克和这样子是否违法，施克和回应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范围，因此不违法。王玉敏痛批出现这样的漏洞，使得法规跟有修跟没修是一样的。施克和指出，月薪3万元以下应该以薪资范围、具体数额或者是最低数额呈现薪资。在就服法上路之后，劳动部内部就发现范围过大，有丧失揭露用意的问题，将研议修正法规命令、行政指导，也提供相关范例来进行补正。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09点，涨幅 1.13%， 成为981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63亿。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438点，涨幅2.07%，成为2158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7点，涨幅1.33%，成为208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点，成为25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点，成为7687点。香港证指数上涨412点，涨幅1.60%，成为261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成为3086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834对一美元，台币升值6分，成交金额3亿9600万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以及大台北还有花莲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会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北部16到17度，中部20到22度，南部则是24到27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温暖整个世代冠军神曲 Bad Day， 'cause you had a bad day。 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Daniel Powder， 2018全新暖心主打 Do You Wanna Get Lucky？ Do you wanna get lucky with me？ 旅横扫全球华语冠军体面原唱于文文，跨国真情合唱 Survivor。唱尽全世界新生的勇气之歌。Perfect for me. I can laugh at myself when my job's late. I can fall on my face. I get up again. I know. 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 Daniel Powder， 最新专辑《Giant 巨人》，带你找到心回去的地方。华纳。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indy 王心凌。 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妹妹有意思，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了1212星期三的下午2点0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当中呢，一开始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 goodnight 一下哥哥妹妹大对战，然后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就是我们今天的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 今天的天气很冷，但希望第二个小时的义卖会大家不要那么冷，大家一起热起来，共襄盛举。 可以就是用你的暖心举动让台湾暖起来，点亮台湾。 是的。阳光静悄悄，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 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再喧也没有。 见到你。 多希望下一秒就可以见到你呢。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第三天的哥哥妹妹大对战，在葛奈交友 APP 上面。那一样呢，由我打一通，然后妹妹玛丽打一通。我们今天呢要挑战的题目呢，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人说第一天问体重，第二天问什么，第三天今天是不是要问身高啦？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你哪里毕业的？ 什么学校毕业的？ 天虽然很高，思念像云笼罩，我很低潮。 那其实呢，我觉得对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葛奈这个交友 APP 其实就有点像 call in 一样啦，就像打电话 call in call out 这样子，只是不用花到你的电话钱。然后它的交友也跟一般的交友软体不太一样，就是不是以颜值定生死，或也不是完全的匿名，它还是有给你一点点温度的东西。 嗯， 那个神秘感就叫做声音。 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 好，今天的 Goodnight 挑战依旧是由我先开始，毕竟男生要等一通电话真是要等很久。 你好不容易等到了，其实你也不过就花四十秒打发人家， 很久的一段时间呢。喂 喂， 哎嗨，你好， 嗨你好， 嗨嗨，哎，我想要跟你说一下，我现在在就是拍一支影片，所以可能你的那个通话，我们之间的通话，也许之后就是会被听到，这样会被大家听到，你可以吗？ 哦，没关系，没关系。 Oh yeah, oh yeah, 哦好，那你现在在干嘛呢？ 我现在没有，其实就是在工作的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 对对对。 哦，那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今天中午吃火锅。 吃这么好？ 对啊，因为天很冷嘛。 哎，对，今天超冷。 嗯嗯嗯。 那你平常中午吃饭都会吃多少钱价位？ 平常中午吃饭的话，因为工作应该就是100块。你想要100块以内，可是现在台北好像不太容易100块以内。 对啊，哪里 100块上下？ 哪里有100块以内的火锅？请告诉我。 哎，现在没有100块以内啦，可是有130块的小火锅而已。 哦，就是以前那种臭臭锅那种。 对对对，是的。 最一开始也的确只有99块。 对，以前90块，现在就没有90块了。 哦。 嗯。 哎，那你现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现在做行销。 那你之前也是念行销的吗？ 嗯，之前是念广播电视。 哦，之前念广电。 是的，所以现在就因为广电其实出路蛮多的、啊，现在就是以行销为主。 那你之前广电是在台北念的吗？ 嗯，在台北念没错。 那让我来猜猜你是哪里毕业的，公立还私立呢？ 嗯，公立。 公立那不就只剩下政大跟台艺大两家了吗？ 对啊，其实这个好像没有猜出来好像没有很厉害哦。 那我 只有两间而已啊。 好，那我猜应该是台艺大、嗯、对吧？ 嗯，答对嘞，为什么不太正大？ 耶、yeah! ！好，因为今天我们就是打这个，就是聊天的，就是我在跟另外一个我的朋友算是对战吧，就是也是想要问问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问到人家的学校毕业啦，这样子。 那这样也太快就答对了吧？ 也没有啦，前几天我都只花了30秒跟40秒。今天就是、 哦真的假的，今天比较久。 今天就是因为你的声音非常可爱，所以我就是你知道多跟你聊了很久。 哦，原来是这样子。 谢谢你啦，谢谢。 好，谢谢。 拜拜。 嗯，拜拜。 怎么样？我今天够诚意吧？ 够了。 我今天可以够诚意吧？ 够了，够了，够了。 你有在计时吗？你也没在计时吧？ 哎，忘记了。 哥。 Feel the wind and the fire, hold the pain deep inside. It's in my eyes, in my eyes. I'd rather be anywhere, anywhere but here. I'd rather be anywhere, anywhere but here. I close my eyes and see you crying up a thousand tears. I pray to God. 接下来是华人女单广播女神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等她好就好了。 哦，那我们一起来等一等。现在时间2:15，虽然不是 night， 但是我们正在用 good night 来交友一下。其实平常大家想要跟我们就是有这种 good night 的感觉，你就 call in 给我们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打02-236-3995，你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广播女神，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喂 喂 喂喂 ，Hello， 你好。 嗨 嗨。 哇，你听起来好年轻哦。 应该对啊，很多人这样讲。 那我先跟你说，因为我现在在录个影片，就是录完古奈的影片，所以那个。之后我们的对话就是会大家都听得到，这样你会介意吗？ 哦，不介意啊，是 live 吗？ 就是之后会把它就是播出去，就是算 live 的感觉。就你如果不介意，就我们 OK 就可以继续聊天。 哦，好啊，没有问题啊。 你声音是不是也很常被误认成很中性啊？ 就是常被误认成是女生啊。 对啊，但你是男生。 我是男生的。 你是查甫？ 对啊。 你干嘛要讲台语？ 台语哦，技术啦，嘿。 技术啦，因为我想要练习我的台语。 哦好。 好、哦、啊，你用台语教我用啊呢？ 哦。 就问你几岁？ 27。 27岁，就问你敢有做兵？你有做兵？借问你是对一间学校毕业的？ 四星学校。 四星学校？四星的台语蛮难的耶。 有四星有台语吗？没有听别人讲过。 四星好像没有耶。 嗯。 那你在四星念什么？ 念广电。 你念广电？ 对啊。 那你现在 电视组的？ 那你现在是在做电视的吗？ 哦，不是，我是在网络公司工作。 网络公司不是感觉想象中应该很忙，你还可以玩古奈？ 哦，因为就是刚刚忙到刚刚，然后现在才有机会休息这样子。对啊，等于说是一个中午的空档啊。 你们年底前也会特别忙吗？ 会啊，因为现在是12啊。 双十二跟你们也有关哦。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做购物的这样。 购物的。 对啊。 双十二真的会比较便宜吗？ 双十一是最便宜啊，然后双十二差不多也是，反正优惠活动就不太一样这样子。 它是会有特定品项比较便宜，还是普遍各个网络平台都会蛮便宜的、 啊？各个购物平台都会蛮便宜的吧？就如果有想要买东西的话， 那 可以趁这个时候买。 那你觉得我应该要买烘焙机吗？ 烘焙机什么牌子的？ 我就是不知道啊，因为我昨天，因为这两天不是变得很冷，然后我就是昨天晚上睡觉想说，哦，被子好冷哦，我就想起我去年想买烘焙机，然后我就想到， 今天是双十二，我今天对我之前对双十二还没有感觉，但我就想说要趁双十二买个烘焙机嘛，然后我找不到人给我意见。既然你是做这个的，你觉得我应该要买吗？ 如果想要捡便宜的话，可以趁这时候买。但是如果要推荐烘焙机，我就不太熟，因为不是负责烘焙机那个部门。 哦， 对啊， 所以我去比价看看有便宜就可以买就对了。 对啊，对啊。 天哪，我没有想到在国内可以找到一个人给我烘焙机的意见，你人真好。嗯，那谢谢你陪我玩咯。 好好，没问题。嗯， 上班加油。 好， OK， 你也是。 拜拜。 拜拜。 要烘焙机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买啊。 你说现在马上挑个牌子吗？ 现在那个都差不多吧。 欸，也是有 能用就好啊。 不行这样吧。 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1111不是抢了一台小米体重机吗？ 啊哈， 他昨天就当机了。 哈，这么烂。 我就很愤怒。 怎么会这样？ I don't know。 是不是你太轻他测不到？ 才不是耶。 我们现在就可以买一台啊。我现在就上网，我现在就帮你买一台。 在虾皮吗？不一定。 不 或是刚我有人跟说赶快去上奇摩，我就很容易被那个广告洗脑。 你说洗脑啊？ 都给我上去哪？奇摩，所以我现在脑中就是植入了奇摩跟虾皮这两个。虾皮是因为您的太太。 哪里便宜哪里买。 但我光是刚刚打开，然后我就想说第一个浮现的会是等一下 Osmike 怎样？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我赢吧。 有吗？ 我觉得今天我比较快。 有真的吗？大家真的吗？我们有在比赛吗？我们还好吧。好了 ，Good night， 我们的这个哥哥妹妹大对战，明天后天还是会继续下去的哟。现在我们一起来帮广播女神来挑一台烘焙机吧。 是心寒的女人挑一台烘焙机吧。 劲歌金曲。 如果今晚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蔡健雅破新单曲《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跟未知对谈。我曾爱过的都爱过了，曾看不开的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都过过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整个给人安慰。我闭上眼睛唱着 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从学业到事业的第一名，您总是成功胜任每个角色，人生的字典里只有完美，就像双虎会的优越基因，内湖核心帝王 AIT 使馆特区晴天双塔地标，所有的第一献给天生赢家的您。双虎会75/63坪，2791-8899，华丽落成。 给我上！ 是。 但前方没人啊， 是叫你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 啊！ 双十二品牌盛典开跑了，全站最低1.2折起，把握年底最强档，错过就要等明年。 快上网搜寻雅虎1212。 雅虎。 叶同学高二， 我理科很强， 社会科都吊车尾 啊，就不喜欢背嘛。 普林斯顿的老师却说，社会科不是用背的，是用理解的。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啊？ 上过课以后，学会理解和整理，发现社会科真的不用死背，就可以记得又快又牢。哎，这次历史考竟然比数学还要高哎！哇，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好棒哦，明天要搬新家哦。 听着妈咪说，我们两个人睡一起。 那这边放一张书桌， 右边放一张床，我就可以抱着安睡觉了。 房子是盖好了，可是要成为一个家，天哪，还有多少的东西要塞进去？我们一起努力吧，一张床，一块桌，咱的囡仔，咱来过。谢谢您陪我们一起完成给孩子一个家的美梦成真了。福田活动又开始了，108年1月5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详情请洽03-3866-550，03-3866-55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 相信梦想，眼睛追逐你的路。我扬起万千风帆，告诉你我好孤单，在悠悠懒懒多烦恼多恼。爱曾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让我飘飘荡荡。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我扬起万千诉你我好孤单，在悠悠懒懒多烦恼多恼。我嫉妒欺骗自己，爱情没有烦恼，只是你没有目标，让我迷失多恼。 到了多瑙河，就特别特别想唱这首歌，来自于熊天平的《爱情多瑙河》。2:32，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嘿，那刚刚呢？广播女神说她想要买个烘焙机，然后我也给你看了比价网，也告诉你哪一台了。那为什么不现在就下定呢？ 现在还要按手机那边按，我还要再想我的那个Momo的账号。 你不用想，你直接开始。你知道现在下有的快一点， 我在上班呢。现在 有的快一点的，你在 我请人在上班的时候购物。 你在离开之前，在离开电台之前，你都可以拿到货了。 Momo哪有那么快？ 你可以订那种快速到货的啊。 快速到货，Momo有快速到货吗？ 哎，你很容易就是你选定以后，你就要他，你就不要其他人嘞。 因为我不就是要选最便宜的那一家吗？ 可是因为刚刚那个比价网上面没有另外一家拍卖网啊。随便另外一家的价格也是一样的咧。 那我现在看， 欸，我在上班耶，我在上班怎么可以购物？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with you. 它不止不能保证24小时到货，这商品没有在那个规范内，而且它贵300块。 那你知道如果你要用 Momo 买的话，你可以用一个东西叫 Shopback 吗？ 我知道。 嗯。 哇，那个只有我朋友在用，我自己没有在用 Shopback。 嗯。免费的钱根本不赚。 就我还没有好好的研究。 不需要研究，拿来，我现在帮你下载。 真的假的？我在上班欸。各位，你在上班吗？你有用 Shopback 吗？欸，我朋友每个月好像他是多久会回馈一次那个钱 给你？他是到了一定的不知道几百块以后，你就可以领出来。 对，然后他们就很兴奋说：“我拿到多少钱？拿到多少钱？” 对啊。 但当你拿到钱越多的时候，这不就表示 你花了越多钱？但同样就是，你看你现在你没有用，你这些钱你还是花掉了、啊。那个行销不是不用白不用吗？而且你知道，就连他可以叫 Uber， 然后也可以折扣欸。一天限定一次，之前一天可以折十块，现在变五块。 会不会等到我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是觉得，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要往坏的地方想？我实在是有点愤怒。这几天我已经累积到，就是 累积愤怒的能量， 真的累积太多了。跟你讲什么，你都要先跟我。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抬杠啊？ 因为我个人用的那个轿车 app 有七折，我已经觉得很划算了，所以我不会想要再去开其他的城 市。去尝试， 而且加上之前 把你封锁掉的， 对，他就是莫名其妙封锁我，我就觉得是怎样，很不开心， 不快乐。 别人玩那么久，在游戏规则下面弄来弄去，你都没有封锁人家，我才切了一次账号，就说你这人有鬼，不准用。我连坑你一毛钱都没有坑。 而且你好像跟这种就是行销的那种连结 ，affiliate marketing 的那个连结好像不太对盘。就之前那个王道银行有没有，也是欢迎听众朋友们用连结，就最后哎， 连结 完全都没有到你的连结里面去。 有种沦落的美，男人就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女人放心要给谁，没所谓，谁也没尝过真爱的滋味，只怪夜太黑，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夜太黑，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包围，如果谁看来颓废，就是累，无心点碎酒杯，眼里泪只是也在恨，遮不住那眼角的眼泪，暖暖的安慰，他给过谁？谁又在乎酒醒之后被憔悴，又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但夜太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Freya 林凡的《夜太黑》。听说呢，最近如果要再去听他唱歌，可能一等要等很久，因为接着下来他都在新加坡唱歌。 初めて見る名前が書いてある紙コップのコーヒーは全くどこで飲んでもこんなにまずいんだろう。大切なものは遠くにあると勝手に決めつけて僕は今ここにいる。君は世界に一人しかいなくて、これから帰る街にいるのに、君に早く会いたいよ。どんな言葉でも構わない、僕の名前を困っていることはないかな。いないのも悪くないのかもと思ったりしていないかな。早く戻ってくるのを君が楽しみに。 待ってね。 人生就是要精彩，歌 跟着杜德伟能量全开，全新单曲起来， 快起来，一起来， 首度全程亲自监制，分享快乐积极人生智慧。2018全新专辑《起来》， 快起来，一起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猎鹰方案首选就是 HP。 出来创业，凡事要精打细算，挑选印表机更要斤斤计较。哎 ，Kevin， 快告诉我哪台 CP 值最高 ？CP 值之王就是 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随机最大列印量，黑盘15000张，彩色8000张，一开始就给你破万超大印量，让你想怎么印就怎么印。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 ，HP 买得起的好品质。 遇见你，满满的幸福在这里。 我们可不可以永不分离？ 浓情蜜意的可可雅和多情浪漫的二十谷共谱幸福好滋味，有其甜有机可可二十谷植物奶，有机认证优质全谷，要健康要幸福统统都可以，有其甜可可多谷奶幸福上市咯，快播0800-88-0038。 最近跟老板的关系处得不太好，唉， 老板刁难你吗？ 长辈失能卧床需要照顾，我跟家人现在轮流，假都快要用完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得留职停薪了。 这样啊，哎，前几天我看到1966长照服务专线的广告说，如果需要长期照顾，只要拨1966，政府就会派照管专员来评估家人的失能程度，核定长照服务额度，再由各管事到家里来跟我们讨论照顾计划，像是居家照顾、专业照护、购买轮椅辅具、无障碍设施改善和交通接送、喘息服务等，有多项服务可以申请，帮我们一起照顾长辈。 太好了，我赶快回去找家人商量。 1966帮助有长照需要的家庭，若有长照需要，请于上班时间来电，前5分钟免费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与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飞碟随堂考， 又要考试了。 是的，我们今天又要考试咯。请问你知道廖博雅跟 Erica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吗？昨天 Erica 才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最近她还跟才子廖博雅一起合作了这首歌。如果你知道歌名，你知道答案的话，欢迎你现在就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廖博雅呢要送你 精美运动袜一份。 就你听起来精美运动袜，就是你把精美拿掉说哈送运动袜， 不是，是精美运动袜。 但是我昨天就是做完节目出去，然后在柜台看到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很大的盒子跟袋子装着，然后我就想说这袋子是什么，送什么是太好了吧，然后就 一看 里面，然后说哦，那就运动袜。哎，我必须要说， 包装很重要， 那个、很漂亮哎、欸啊，那个盒子我以为是什么精品哎、欸。是真的是， 所以我们家精美两个字不是在夸 张。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袋子很好看。02-2363-9955，02-2363-9955。 每当 so sorry， 我们能不能别说放弃 ？So sorry， 因为很爱很爱。It's time I let you go. May you need a chance.一呼吸忍不住想念你，再没有人像你能给我勇气，看旅行那般几乎混着念起飞，想听见你说留在我身边， 我不愿你放弃最想到达的地方，总是能想象着你绽放光芒。 And I'm so sorry， 我必须让自己失去你。 So sorry， 当爱成为最美的星空，幸福看我。实现所有约定 ，So sorry， 你永远都在我的心里，别忘了我。And I'm so sorry， 最遗憾是不能拥抱你 ，So sorry， 因为很爱很爱你 ，It's time I let you go。It's time I let you go。 廖博雅跟 Erica 这首歌曲叫做因为很爱你，因为很爱你 I'm so sorry， 所以是时候要 let you go 了，这个小时也要让你走了。2:5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再来送上的还是一首新歌，来自阿库尔谢和弦的备胎。在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空中义卖会咯，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三周，12月12号，同样呢我们有三组非常棒的商品，希望呢大家可以就是做爱心，然后呢以往呢就是其实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帮你做完爱心了 哦，你说 就是你把就是帮你把那个钱捐给你想要捐的南回医院筹备处这样子。 对，然后可是像不一样的地方是，譬如说玛丽刚早上捐的，就是你捐完就捐完了。可是空中义卖会呢，是你捐款捐完之后，你还可以带走一个很棒很棒的商品哟。今天的三组商品呢，有这个全功能的智慧电子锅， 十人份的 保温瓶组合，还有口袋相印机，也欢迎大家在寒冬当中送暖啊。 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过的失落，失过一直在你身后，就算你不会 知道这首歌唱过的是我，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过的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心上头，拉个谁又犯错问别人的口，拉是谁心甘情愿这样的承受，有的时候我真的他妈的不懂，拉个谁到底是谁我不想了解，我只想要了解你心里所有一切，你懂不懂我也会懂，只是从没对你说，所以爱有几分你总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文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Go Unique Suzuki， Suzuki 玩色抢风头，再掀经典潮流。Swift Sport 新色限量登场，极致性能搭配绝色魅力，抢先入主就趁现在。Suzuki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讲完，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更简单，我陪你再多走一段，每一步会更勇敢，一切 祁宏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环球与萧煌奇联手推荐，让你安稳的结束一天。 晚安。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道竹林分队昨天晚间在国道3号新竹路段内侧车道处理交通事故，发生警车被追撞意外，幸好在场员警及时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指出，肇事的林姓驾驶9次指0，因为自己从昨天早上6点上班到晚上10点才回家，一上交流道就开启了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之后就睡着了，直到撞击巡逻车才惊醒。交通部今天表示，目前国内对于汽车设有路线偏移、人车靠近等警示刹车相关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并没有限制，但是如果采全自动驾驶完全取代人，驾驶人不需要操控方向盘就可以变换车道和行驶等，则是违法。根据了解，特斯拉目前一款车辆可以透过软体升级让驾驶人加钱申请成为全自动驾驶模式。知情人士透露，以往送审车辆是什么样子，出厂就是什么样子，没有开放的功能就不会出现，但现在发展成为像跟手机一样，透过软体线上升级，成为安全的一大漏洞。监察院接获陈情指出，现行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规定和司法实务运作严重违反宪法诉讼权保障、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刑诉法听审请求权，造成人民司法救济权受损。监察院今天通过监察委员高凤仙的调查报告，预请司法院严厉修正刑诉法有关简易程序规定，如果司法院认为没有修法的必要，或者是迟迟不修法，监察院将斟酌申请事件。高凤仙表示，我国自1935年引进德国跟日本的简易程序，司法院为了减轻法院负担，多次修法将 处刑命令改为简易判决，并且逐渐放宽适用范围。法院只要有被告的自白，或者是认为现存证据足以定罪，就可以简易判决处刑。因此，地方法院刑事简易程序案件逐年的增多，多数被告没有获得答辩的机会，就遭到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被告对处刑不服，不能够申请正式审判，丧失了第一审通常程序审判的权利，不符合宪法正当程序的原则以及保障人民诉讼权的意志。新公屋法规定可以加严十年以上老旧车辆排气标准，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为数七万多辆的一二级柴油大货车。环保署因此订定换购大型柴油车贷款利息补助办法，车主可以享有 1.595% 的超低利率。不过，货车司机今天在公听会上呼吁政府先稳定市场机制。公屋法修法之后，新车价格被哄抬，旧车汰换价格大跌，费用相差高达100到200万，靠行个体户车主根本无力负担。全国老车自救会今天也提出诉求，包括政府买车换车，他们就马上换，无息贷款零利率，每个月营业扣车本1/3或者是1/2缴车贷，没有盈余就像是学贷，能够顺延。另外，旧车禁止出国，继续污染地球，经济下滑或者是其他因素不能够营运，由政府收回车辆完全抵账。环保署公保处检任视察胡明辉表示，环保署将调整政策，只要1到3期柴油大货车都可以调修，或者是借由加装滤烟器改善达到排气标准，都可以获得补助。而且汰旧补贴政策会改成汰旧换车油补贴，希望能够提供给真正需要的人。美中贸易战目前宣布停火90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接受路透专访时指出，中国政府在12月1号美中贸易战宣布停火之后，中国正在向美国订购大量的大豆，美中的贸易谈判已经透过电话在进行中，强调近期双方的官员会有更多会谈。不过，芝加哥交易商表示，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类采购恢复的迹象。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54点，涨幅 2.15%， 成为2160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9点，涨幅 1.44%， 成为208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点，成为26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点，成为7696点。香港恒指数上涨444点，涨幅 1.72%， 成为2621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9点，涨幅 1.28%， 成为309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09点，涨幅 1.13%， 成为981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63亿。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花莲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小孩讲的话我都听不懂， 老婆酸我笑话很老梗。 快下载雅虎奇摩 APP， Facebook PTT 各大社群排行榜随时更新，每天上雅虎奇摩 APP， 让你话题新鲜 有料更有聊。 雅虎， 谁说进口车高不可攀，国产车价66.8万元起，再享零头款，轻松拥有 Peugeot 301，15.2公里超低油耗，红极最大行李箱，1.99%超低月付，3年3万公里免费保养，欧洲进口 Peugeot 301。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人生就是要精彩，能量全开，跟着杜德伟起来， 快起来，一起来。 杜德伟2018全新专辑《起来》，11月28数位全面上架，12月5号实体发行。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信哲。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我们现在的直播开启了。那刚刚呢，我们现在直播开启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的第三周来临啦。 本周呢来到了第三周，然后今天呢一样有三样商品要提供给大家，欢迎大家来竞标，然后义卖做爱心。 嗯哼，好，今天的这个三组商品我们 一组一组来。我们有智慧电子锅，我们有保温瓶组合，我们有口袋相印机。最重要的不在于这些商品，最重要的在于你的爱心。因为我们这一次呢，空中义卖会的义卖所得是全部都要帮助台湾的弱势儿童关怀。这个呢是安德烈的基金会他们所推出的食物银行计划。 嗯， 那这个食物银行计划呢，就是每个月呢会提供全台湾有5000多名15岁以下正在成长阶段的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们，有分2种食物箱，一种呢是这种很客制化的，0到3岁，可能你要喝蛮不一样的 特殊的奶粉， 对，然后这种0到3岁的幼儿，因为其实只要你生下一个小 baby， 对家庭的那个负担非常的沉重。 嗯， 另外呢，3到15岁呢，则是这个食物箱呢是里面的都是一些干粮，米啊、面啊，然后这个口粮、饼干啊这样子，因为有些小朋友因为家人他们就是必须要在外面打拼，所以回到家里面呢就是空荡荡的自己一个人。 嗯， 那怎么办呢？肚子饿了怎么办呢？至少有这些东西让他们可以填饱一下肚子。 今天的三样商品，如果你有喜欢想要加入我们的义卖竞标行列的话，欢迎你在听到你喜欢的商品的时候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uh-huh. 我们的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当然如果您就觉得我预算没那么多，或者是我就是单纯的尽我的力量想要买这个食物箱帮助弱势的小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就跟我们的义卖小专员说我想要直接认买那个食物箱就可以了。 没错，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组义卖商品咯。 噔噔噔噔噔，今天的第一样商品是全功能智慧电子锅。 哇， 然后这个智慧电子锅呢，今天这个是牛头牌第三代，是有10人份的。我就是过年就永接就后啊你。然后里面呢就是电子锅，你可能想说是只能煮饭吗？没有，你要煮要蒸要烤还要煲咯都可以。 煲汤也可以。 对，他有告诉你白饭糙米饭，你要粥也可以，快煮也可以，蒸煮炖汤，烤蛋糕也行。 烤蛋糕也行。 就在里面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出来了。还有我最喜欢的煲仔饭啦，你就把饭里面放2条腊肠啦，很好吃的。好的，就是今天第一样商品就是牛头牌第三代10人份全功能智慧电子锅。 嗯， 那它的内锅呢是他们独家牛头钢。 牛头钢是什么？ 就它没有涂层，所以你不会就是用久想说那腊肠呢就是这边歪歪这边怪怪的，而且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洗米，然后你可以直接用瓦斯炉烹煮那个钢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等于是内锅也是一个锅就对了。 对，然后清，然后耐高温清洁也方便，就是很智慧啦，很实用。 那这个产品定价呢在外面买是10500元，今天呢在飞碟联播网我们的空中义卖会，我们的起标价是 7000元。嗯，这个锅在外面是10500，今天的起标价只要7000元就可以开始了。 嗯， 7000元就可以开始做爱心，所以如果你想要，当然做爱心是第一顺位，然后第二顺位是你可以把牛头牌的第三代10人份全功能智慧电子锅带回家，你也可以过年的时候带回家乡，让妈妈煮饭更轻松一点，爸爸煮饭更轻松。 是的，02-2363-9955，02-2363-9955，等待你的电话哦。 Why we are feeling barely human. We don't know what's good for us, 'cause if we did, we might not do it. Who knows where our limits lie, we won't discover till we push it. I should just walk away, but it grips me, it grips me. But I should call it a day and make my grips me, 'cause the devil's got my arms, 'cause the devil's got my arms, and it pulls me back into the night. But I should just walk away, away, away, grips me, 'cause the devil's got my arms. Drunk on this unholy wine to deliver us from our own minds, the promise of a better time. So we're feeling barely human. We don't know what's good for us, 'cause if we did, we might not do it. Who knows where our limits lie? We won't discover till we push it. 'Cause the devil's got my own. Should just walk away, away. Awake with speed, 'cause the devil's got my eye. Wash my memory clean. Oh, I would rather forget and wash my memory clean. I would rather forget. Would rather forget. Wash my memory clean. Wash my memory clean. I would rather forget. Would rather forget. Wash my memory clean. 'Cause the devil's got my eye. 02-2363-9955，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商品，牛头牌的第三代十人份全功能智慧电子锅。 我们呢还在等大家来电，希望大家在寒冷的冬天，天气越来越冷了，那小朋友呢也需要很多的帮助，真的是在等待大家在寒冬中一起来做爱心。 嗯， 我们的第一个牛头牌第三代十人份的全功能智慧电子锅呢，起标价只要7000块，它在外面的定价是10500，所以欢迎大家在岁末年终想帮助小朋友。朋友想做爱心的话，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是的，帮助这个全台湾5000多名在15岁以下正在成长阶段的弱势家庭孩童们，他们可能就是爸妈都很辛苦，然后就算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都还是喂不了自己的孩子。 我相信台湾人就是都很有爱心啊，因为有时候我看报纸，然后很多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会有一篇特别报道哪一区哪一些人需要帮助，然后在下一周呢，他会跟大家说上一周看出来那一些有哪些人要捐献，然后帮助他们，然后就是大家其实都很踊跃。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帮助人的平台太多了。那欢迎，如果你现在刚好听到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广播平台的机会，帮帮大家。 是的，今天早上呢，我在帮广播女神捐款的时候。 现在叫这名字叫越来越顺哎、欸， 怎么样？ 我也懒得吐槽你了。 帮广播女神捐款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的芳名录，然后就发现哇，那个捐款其实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多很多哎、欸嗯，就是那个速度跟那个款项都来得又快又急这样子。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是有很多预算是想要去帮助一些弱势的朋友的。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帮助弱势的小朋友们，15岁以下的小朋友们，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那今天这个不只是捐献而已，不只是募款，然后你还可以把一样很棒的商品给带回家。 是的。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他们的食物银行计划就是要帮助可能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那这些孩子们呢一出生以后其实对家庭就造成了更严重的负担，原本就已经不是很就是那个家庭 很有能力 了。对对对对，我这个礼拜的其中一个配音工作才是在配，好像也跟南回那边差不多，就是在屏东在一个很远，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他的名字在哪里了， 超级偏乡， 那个小小的偏乡就只有400个人在里面，然后可是呢就是他们也所有的那种基本的设施什么银行啊什么都没有哦，就必须要搭那个其中一个村民，然后他们开车，然后载那个9人8，然后载你去那边做办那些事情，办那些手续，对啊，所以也是在那种地方，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就是在我们没有看到的角落里面，有很多人是很辛苦很辛苦的活着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协助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的食物银行计划喽，02-2363-9955，02-2363-9955，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静别放送。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妈妈，妹妹是安怎在咧哭？ 妹妹是肚子枵啊啦，妈妈来给她穿的呢哦。 妈妈，牛奶真好啉，我敢袂当加伊穿牛奶。 妹妹即马是食牛奶啊，你甲妹妹同款，细汉时拢是食妈妈的牛奶，所以你的身体才会这么健康。 哦，要妹妹嘛会甲同款。 对啊， 健康大汉。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一生信仰。 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 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4月6号台北小巨蛋，12月7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请让我对你再说一次， 我想要告白的样子。 严正兰告白诊疗室北中南巡回专场，请洽博客来 IndieVox Seven Eleven iPhone， 全台现正抢票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moGo。 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复杂。被电脑问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就爱电你 UFO 3点25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空中义卖会，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真的衷心期盼大家，天气很冷，我知道大家也觉得就是哦好冷啊，不想动，只想窝在被窝里，手指都僵了。然后到了年末的时候，就工作很忙，也没有空加入你们的义卖行列。但真的就是我们有连续5周，本周第3周了，只要你有空的时候，欢迎赶快加入我们。 对，我们的商品呢，就是这个接着下来要来义卖的商品。刚刚卖的是10人份的全功能智慧电子锅。 是的。 现在怎么样？有人要跟我说话吗？ 哦，他是一个代表小编，是不是？ 喂。 没错，夜光奶奶直接出发。因为现在刚刚我们接到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侯先生，他说他直接要用18000买下这个电子锅， 然后侯先生不上线， 对，他现在上班了，不好意思上线。但如果现在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的话，他就会用18000抢到这个电子锅。 哦， 报告侯先生，的确是没有竞争对手出现。 哦， 对，因为他刚刚已经直接开价给我们了。 嗯。 天呐，要感谢侯先生， 真的。所以我们第一组商品就是直接侯先生竞标成功。 没错没错没错， 18000， 18000元，谢谢侯先生。 敲个锣吧。 哦，敲个锣。 空中先为侯先生敲个锣吧，谢谢侯先生，谢谢你的爱心，然后帮助小朋友们更开心，也是你可以把牛头牌第三代十人份全功能智慧电子锅带回家。 对啊，很棒哎，这等于是就是你的捐款是厂商帮你捐了一万块，对啊，因为这是厂商提供的价值嘛，对啊。 希望侯先生今年过年可以开开心心，吃饱饱，吃暖暖。 是的，那接着下来呢，就是第二组的商品，第二份商品呢，如果你有在看飞碟联播网的 App 的话，还有飞碟联播网的直播的话，哇， 人客哦，我采集卡给你看，来， 这个锅子啊，比半个广播女神还大。 第二样商品呢是牛头牌十五人份厉害电锅，然后它这个是两个搭配的 combo 组合。那我先介绍这个十五人份的厉害电锅，如果你看直播可以看到，就是它下面就是一个你知道看起来就是很宅的电锅，就平常每个人家里 很宅的电锅是什么意思？ 就宅的啦。 哦，是台语啊。 就宅啊，台语边那讲宅就是很实在哦，很实在的电锅。然后呢，十五人份，所以它可以变得很高。它里面打开有这种的 哦，蒸笼 式的。然后还有下面是你也可以炖东西的。 轻轻框框内锅。 这个内锅超厚实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就是拿起来就是很沉很重，很安心。然后。我看看哦，它是可拆卸式的高，然后里面这个我不会讲，反正它这个就是让你传导很快，所以加热也很快很方便，煮的又快又好。 它就是传统电锅啦，就是有一些什么炖那个牛肉啊， 我蛮喜欢这个背景声音的。 他就炖牛肉什么，就有些就是老一辈会说，哦，你用那个智慧锅，那个味道不对啊，你就是用传统电锅，这种就是传统电锅。 很多东西啊，像什么馒头啊、肉包啊，你用电锅吹，就是跟微波炉吃起来就是不一样。还有一些 微波炉是一定不一样。 对，还有一些寿桃什么的，重点是因为它 寿桃， 重点是它十五人份它很高，所以就是你的食物比较大量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分两次，这个就 OK。 哦，好，这是十五人份的厉害电锅。可是我们第二组商品是一组的商品，所以除了这个电锅之外，还有， 你还可以把那个美国的那个重音要放在哪？ 我自己会以为是 Contigo 啦， Contigo 就是比较像西班牙文，跟你这样子。 Contigo 的保温瓶组合，那你在看直播也可以看得到。那这个保温瓶组合呢，重点就是 One Touch 单手可以操作。你看， 哦，这么厉害！ 一下弹出那个绿嘴，我很想吸 耶、欸。 但是因为这个是听众朋友们的爱心要带回家的，我会克制我自己不吸它。欸， 如果你吸过以后，听众会出更高价，你愿不愿意吸？ 那因为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家庭组合， 对， 一个是妈妈出门，就是这个感觉非常保温，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说爸爸去 运动 的时候， 水壶 很轻的。 为什么运动就是爸爸运动？然后 好啦，我刻板印象，我俗气可不可以？就是反正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 是不是还有一个 baby 的？ 对。baby 的是恐龙造型，超级可爱， 就小朋友的。 对，然后这三个呢都是 one touch， 你单手，你另外一手做其他的事情，单手就可以打开来喝。然后它是那个防漏的，就是你这样翻倒了，它也不会漏出来。 太棒了！如果等一下呢，有人愿意就是打电话进来，把刚刚我们说到这些全部带回家。同样，我们要先讲一下哦，就是这个牛头牌十五人份的厉害电锅，超大、超棒、超厉害，传统电锅，再加上美国的保温瓶组合，这一共四件商品，定价多少钱呢？ 原本呢，这些定价加起来是10550元。那今天呢，在飞碟的空中义卖会，我们起标价跟第一样一样，我们从7000元开始。那你可以一口气呢，把十五人份的电锅，还有 Contigo 三样保温瓶的组合全部带回家。 这就是一个家完全可以实用的东西， 是都是很实用的东西。 所以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也欢迎你呢随时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希望可以帮助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不管你是要竞标的，还是要直接捐助食物箱的，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哦。那另外呢，如果你是打电话进来说，哦，那个刚刚那个 Contigo 的保温瓶组合，如果广播女神有吸过的话，你愿意再加钱的话， 不会有这种要求吧？ 我们更欢迎您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 See you since the summer. Strangers talk more than we do. Don't know me without each other. It's taken time to get used to. You didn't even call me when you came to town. Was that all about? I knew you tried not to hurt me. You don't want to bring me down. But why is it gotta be so black or white this time?How could you go from all into nothing, love or hate this time? How could you go from all into nothing?To nothing, love or hate this time. How could you go from all into nothing? 0223639955 0223639955欢迎我们一起来做爱心、嗯、今年的飞碟空中义卖会，我是马克、嗯、 我是玛丽， 来到第三周的义卖，我们会进行五周的义卖。那今天的第二组商品呢，是有这个超厉害的15人份的大电锅、嗯、还有这个保温瓶组合、嗯、有这个运动型的、 嗯、 然后有保温瓶、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小朋友的 小水杯，这样三种啊，就是有容量大小不一样，然后还有功能不一样、嗯、这一共有四组东西、嗯、四份东西，欢迎你来把它带回家， 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的起标价只要7000块而已，等于7000块你把一个大电锅带回家，还有三样保温瓶， 没错、嗯、0223639955 0223639955。 在大家都很害羞，嘿嘿嘿，就是可能有爱心，但是上线会有点不好意思。 可能因为很多人是真的在上班啦，就是没有办法，就是 大声嚷嚷。 对啊，说八千，一万二。 同事讲说：“先生你在干嘛？” 我在当副笔试拍卖会。 你在上班呢、欸？ 这不是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吗？ 对， 你在上班呢、欸。好，所以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就如果你没有办法，你在上班没有办法参与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打一通电话来，然后我们有专业的代表小编、嗯。 对对对，你只要把他你的预算跟他说，然后你可能只要花你30秒时间沟通好就没问题了、 哦。另外呢，如果你更害羞，你连一通电话都没有办法打的话，你可以直接上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你可以私讯小编。 对，可以私讯小编。可是你完全没办法讲电话，那你就可以就是用上网的方式可以私讯小编。然后我们之后还有好几周的义卖啊，你也可以直接就是预先讲说我要什么东西，然后我的预算到哪里可以标到哪里。嗯，小编都会就是爱心满满的帮助。祝你做这件事情的哟。 今天第二样商品呢，刚刚提到的15人份的厉害电锅，还有美国的 Contigo 保温瓶组合，有一位许小姐 ， 对，她就是刚刚马克说的，就是连电话都没有办法打来，嗯，对，然后她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粉专上面的私讯区，直接告诉我们她的上限，嗯，所以她就跟上一位。就是侯先生一样 、 如果没有竞争对手的话，他立刻就可以用12000元把这个厉害电锅带回去。 12000带回厉害电锅，还有 Contigo 保温瓶组合， 没错，所以就看他现在有没有竞争对手。 0223639955，0223639955，有没有人想要把这个15人份的传统厉害电锅跟这个保温瓶组合一起带回家呢？ 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只是要单纯的捐赠食物箱帮助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打给我们的02-2363-9955。 是的， 我们的食物箱就是一个食物箱就是1000元、然后看您的能力可以到哪边可以认购几个这样。 对啊，你可以就是等于一个食物箱就是供一个家庭的孩子一个月的温饱这样子，很棒的呢。那如果第二项商品这中间都没有人要来跟许小姐竞争的话，我们就要拍板送给许小姐咯。 恭喜许小姐，感谢许小姐。 不是敲锣吗？ 小编很坚持要一个锣。 这敲锣就是有一种成交的感觉啊。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许小姐的爱心。 接着下来呢，在 App 上面，还有在飞碟联播网脸书上面，很多人说我就在等第三项商品啦。 哎呦，很多人喜欢这个，我个人也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就是 HP 的口袋相印机。那相印机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现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你加了很多滤镜，非常非常美，然后你看你想要把它随时拍好，随时就想要印出来的话，就是需要这一台相印机。那这一台特别在哪呢？它是山茶花的水晶限量版，就它背面无一的水晶。这样的其他那是施华洛世奇的哦。 好，所以这个口袋相印机基本上呢，它像是什么？它像是以前我们的相机吗？ 它就是有点像，你可以把它想成简单的拍立得。那拍立得呢，你是直接拍出来嘛？只是它连那个 app 之后，就可以用你手机的照片，比如说我刚跟我男朋友合照一张，我想要马上洗出来放在他皮夹里，你就用这一台。或是今天呢，你跟家人聚会啊，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在现场，然后一张大合照，可是阿公阿嬷他们就想要随身携带，他们又没有什么手机啊那些相片啊，得洗出来马上每个人一人一张这样。 哦，所以它不是相机，其实呢，它是可以把你手机里面的相片印出来。来的机器， 对，搭配专属 app， 你手机的照片你随拍几张你就可以印几张。那重点是相印机这一台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限量版。 好，我们的产品定价呢将近10000块，9980元，我们的起标价一样是7000元。赶快打电话进来吧，02236399550223639955，02236399955。 真的喜好，而我寂寞的外表。 今天我们的 HP 口袋相印机目前呢，有听众朋友们愿意参与竞标咯，0223639955。如果呢你现在听到说什么现在空中义卖会什么口袋相印机什么起标只要7000元，你要加入的话，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呢？ 我是马吉妈妈。 马吉妈妈，你好。马吉妈妈，你平常呢，就是有在，应该有在帮，你是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 儿子。 应该手机里面如果有8000张照片，有7000我都在拍儿子吧？ 大概没有，因为他才出生4个月而已。 哦，才4个月， 小宝宝。 接着下来，哇，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你。 而且刚刚忘记说了，就是这一个相印机，它里面呢，除了这是限量版的机台之外，它还附了30张的相纸，所以你不用买，你拿到可以直接开始拍了。 太棒了！ 嗯， 好，那林小姐，不是林小姐，马吉妈妈， 马吉妈妈， 马吉妈妈，我们的起标价是7000元。那我们今天一样呢，就是以一个一个食物箱为单位往上加。那请问你愿意出多少钱呢？ 一个食物箱的单价是多少？ 1000元。 那就是8000。 8000元。有其他的朋友想要来跟马吉妈妈竞标这个 HP 的相印机吗？口袋相印机，也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超棒的0223639955。好，马吉妈妈，你就等待一下下，我们等一下就会说。 谢谢。 8000元一次。 8000元。就是再等一下下， 我们再等一下，我们让子弹飞回，好不好？我们让子弹飞回。好，马吉妈妈，等我们一下哦。 好， 0223639955。 再次跟大家强调，就是义卖商品都是 bonus， 都是多出来可以带回家。但今天的重点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一起呢帮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一起呢让台湾的弱势家庭孩童他们有饭可吃，不会饿着。0223639955，0223639955。来，马吉妈妈心情现在想必非常的紧张， 忐忑。 马吉妈妈必须要告诉你，竞争对手出现了。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Hello， 你是谁？ 我永和郑小姐。 郑小姐你好，郑小姐。刚刚马吉妈妈已经出到了8000元，请问你愿意出多少钱呢？郑小姐， 郑小姐是不是不见了？ 真的哎， 刚刚一声就不见了， 真的哎， 我们在等她呀， 在等郑小姐的电话恢复一会儿，让郑小姐飞一会儿。 好，我们就是在 线路回复，线路回复。 Yes， 我们把不知道是不是郑小姐找回来。Hello， 你好。 嗨，你好。 嗨，你是永和郑小姐吗？ 对对对，因为刚才奇怪怎么都讲话都没声音。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好，刚刚马吉妈妈呢愿意出这个 HP 的口袋相应机出8000元起，这个竞标。那你呢？你愿意出多少钱呢？ 9000元。 那那么马吉妈妈，您有愿意要在网上加一点吗？ 没关系，那我就私下再捐款就好了。 哦，好哦。 好，谢谢康， 谢谢。好，那我们也要恭喜郑小姐，谢谢你的爱心，郑小姐一样，请你电话不要挂断哦。 稍等一下， 好，谢谢。 好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就要开始结算我们今天的这一些商品，还有这个私底下打电话进来捐助食物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一共在空中义卖会当中募得了多少钱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这个城市里。很多人跟我一样是一个人，时间久了，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人生活的方法。 我一个人，我总是笑着唱情歌，还是很快乐，就算那生命再多无可奈何，笑一笑就过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哭了，撕心裂肺想唱发生了什么，每一道挫折都是一种获得。我一个人，我总是笑着，一个人，我总是笑着唱情歌，还是很快乐，就算那生命再多无可奈何，笑一笑就过了。 他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唱情歌，600多个日子，笑着笑着就过了。邱诗琳《一克拉》专辑首播推荐单曲，笑着笑着就过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uxgen 的好，你开过就知道。只要来电试车，不但能体验 Luxgen 的好性能、好科技，更能感受 Luxgen 的好大方。12月底前年终欢庆回馈有礼，全车系试驾，周周抽 U5， 越早试驾中奖机会越高。 Luxgen。 阿公团、阿妈团登山过台湾，一个人敢若乌鸡丸，两团夹夹做一团。台北市立国乐团铁丝亮光乐团，精彩节目，予你看了快乐又圆满。 1月19、20日，国父纪念馆铁丝练国乐。两厅院售票，精彩可期，不容错过。 我是彭佳佳，不见不散啊！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两千万好，再会吧。 人生很公平，有时候输，有时候赢，有时候赢了反而输，有时候输了就是赢。 施文斌2018情歌创作专辑《无输无赢》真的很爱发行。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银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埔里，我们砌做了一片23年来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有机米专用碾米厂碾米包装和出货，从产地到餐桌最安心的金广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飞碟听友价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 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电影 UFO。 好的，我们第三周的空中义卖会今天刚好也是双十二啦，12123点53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要来总结今天的空中义卖会募得了多少钱呢？我们要感谢侯先生， 谢谢侯先生， 感谢许小姐， 许小姐， 感谢郑小姐，以及呢没有上线的方小姐、徐先生还有陈小姐，他们呢就是没有上线，他们直接捐助食物箱。 嗯嗯， 对，谢谢方小姐的10000块，许先生的4000块，陈小姐的5000块，我们今天一共募集了59000元。 耶！谢谢大家59000元的爱心，可以帮助小朋友们，他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健康的成长。 Yes， 我们今天帮助了59位小朋友1个月这样子。好，那接着下来呢，12月1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我们有第四周的飞碟空中义卖会，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看看我们的商品。下个礼拜我们要义卖的是笔电、科技足垫，以及大家最喜欢的饭店平日120住宿券。 好耶！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很棒，希望我们都可以帮助更多更多食物银行安德烈基金会的孩子们跟小朋友，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就让我陪着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被催眠真有意思，我乐于做个今夜人质，没空再去跟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音乐全主打，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声音，戴安娜·克瑞尔。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 the way you sip your tea, the memory of all that, no, no, they.加上这个世界最传奇的暖心歌神 Tony Bennett， 请听 They Canno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 haunt my dreams,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We may never, never meet againOn the bumpy road to love, but I'll always, always keep the memory of the way you hold your knife, the way we dance till three. 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I wonder who he can be. Somebody loves me.戴安娜·克瑞尔和班奈特经由歌声演唱，去掌握抑扬顿挫的歌曲节奏，揣摩歌曲的情境以及表达歌曲的情感。请听 Somebody Loves Me. Hey, maybe you were meant to be my loving baby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 Maybe it's you. 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 I wonder who she can be. Somebody loves me. I wish I knew.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记得入主 Lexus 那一刻的感动吗？接下来让 Lexus 为您把尊荣感受延续下去。 Lexus 尊荣安检随时提供您免费原厂检查及四轮定位检测，让您尽享领域每一刻。欢迎预约回厂。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旅行剩下是回忆还是时差？Pomo Go 全新专辑 Business 没有时差发行。 New Phone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